就是把柠檬放到清水里面呢，做成一瓶柠檬水，喷洒在衣服上面，挂在通风的地方，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了。 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雨。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。 总有一句歌词说中你的心事，总有一首歌曲唱进你的心扉。 经典九六九，好歌推荐。 大家好，我是叶培，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道别离，爱上你，每一道彩虹；爱上你，每一次流浪。每一道目光，爱上你，每一次燃烧。 二十多年前，在校园民谣盛行的年代，唱着白衣飘飘的年代，青春无悔，碧晓钓鱼后出道的叶培，被誉为民谣天后。

午九点整，我是陈珊妮，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。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